绘画。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哈里森。 欢迎您，哈里森先生。 我在伦敦工作，这是我的名片。 这位先生是？ 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鲍尔先生。 您好，鲍尔先生。 您好，认识您很高兴。我正在学习汉语，今后请多帮助。 您今年多大岁数？ 我今年42岁。 您身体好吗？ 很好，谢谢。 安娜好吗？ 她也很好，她向您问好。 谢谢，再见。 再见。